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78集。我家夫人很普通。 朋友， 程文如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朋友还能让我见？ 看情况吧。 程俊脸眸，漫不经心地说道。两人说话间已经到了正屋，程老爷子跟程饶汉等人都坐在饭桌边，程饶汉面色黑着，显然对等待程俊十分不满。程管家站在饭桌边，微笑着看向程俊跟程温如，还朝两人身后看了一眼，没有看到其他人，他脸上的笑都淡了，没有什么表情的僵硬的开口。 大小姐，三少爷。 程俊显然是习惯了，轻描淡写的拉开椅子坐下。 爸，大哥，大嫂。 程饶汉面色冷凝的开口。 三弟，你能不能回来干点实事，别指望着一辈子靠家。 你们俩人说什么呢？ 等程俊跟程温如入席，程老爷子拿起筷子打断了程饶汉。程饶汉面色更加不好。程温如伸手夹了一块鱼，抬眸道： 说那小姑娘的事情，明天她朋友来，三弟说她心情好。 朋友？ 程老爷子问了一句。 啊，高中同桌，也填了京大。 程俊言简意赅地回道。闻言，程老爷子点点头，不再多说。程温如看了程饶汉一眼，笑道： 大哥大嫂，我们明天一起吃饭，你要来吗？ 不了。 程饶汉看了他一眼，十分冷漠地拒绝。 我有其他事。 程温如知道程饶汉明天约了欧阳威，也不点破，只笑笑。如果能够查到忘忧，不仅能解决程老爷子的一堆问题，也许还能跟对方谈一谈在京城合作的问题。程饶汉只要有机会，绝对不会放弃。 还真有了对象，三弟什么时候把弟妹带回来一趟？ 大嫂也是个名门望族，她笑得温婉，只是眉眼间能看到些许纹路，不如程温如保养得好。桌子上其他人闻言都竖起了耳朵听程俊的回答。程俊慢条斯理地吃着饭，不知道哪个字取悦了他，他低声笑笑，眉眼舒俊。 他就是一普通人，脾气还不好，等过些时候适应了，我再带他回来，希望大家到时候不要欺负他。 他说话的时候，程老爷子的手顿了顿，不由抬头看了程俊一眼。嚯，这么会忽悠人呢。程俊十分淡定地回他。 爸，您看我干嘛？ 程老爷子懒得理他。程家桌子上的一行人没有想到这两人的表情，只是面面相觑，都想起了前段时间流传出来的谣言。程俊身边的那小姑娘似乎是个村镇里出来的，程家为了给程俊女朋友安排大学的事，付出了不少代价。吃完饭，程俊跟程温如陪老爷子坐了会儿。老爷子住在大四合院正屋，屋内燃烧着安神的檀香，地上铺着厚重的地毯，桌子上还摆放着一个玻璃瓶，里面是一根绿色的草，只是有些蔫儿，叶子也看得出来是枯黄了的。程温如表情变得严肃。程俊在程家留了一个小时，才跟程温如一道出来。与此同时，东边厢房，程饶汉吃完就回了屋。不多时，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就恭敬地敲门进来了。程饶汉坐在茶几边，正拿着茶杯喝水，看到男人，啪的一声把茶杯放到桌子上，询问道： 如何？ 欧阳小姐确定好了时间，明天下午六点。 男人俯身回道： 好，明天下午六点。 程饶汉站起来，手背到身后， 脸上是掩盖不住的喜意。 你去给我准备一件礼物。 他明天约了欧阳威细谈，主要是为了忘忧的事情。圈子里第一次出现129俱乐部的人，普通人没有听过129的事情，但京城这些老牌家族心里却是非常清楚的。129不仅仅混迹京城，国际上的大小消息都有涉猎，国际刑警都会找129。有人说过，谁能成功把129拿下，几乎就掌控了京城一半的势力。有这种诱惑在，对欧阳威好奇的家族势力太多，能够约到欧阳威着实不容易，以后在查探各种消息上不止方便了一倍。这种时候程饶汉自然是不会为了程俊这件事分心的。他跟程俊的关系也不算多好，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程俊那个小女朋友还有他的一个高中同学身上，明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亭兰，秦冉吃完饭就在楼上练琴。魏大师给了秦冉两个月目标的计划表，从各项书籍到各种练习曲。他按照 M 周的制定计划，每3天一本书，总共给秦冉列举了20本书单，10首练习曲。能在2个月内看完20本书，还能在看完书的情况下，把10首练习曲熟练流畅地练好，这对一般人来说很难。秦冉拉开椅子坐下，拿出黑色背包里的3本书，刚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就亮了，是林思然发过来的一个视频。秦冉接起视频，把手机靠在一边的茶杯上，另一只手把书随手搁在桌子上。因为是晚上，林思然那边有点黑，看得出来是在车上，后座开了灯。 冉冉，我们明天到。 行。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腿漫不经心地搭着。地址我发给你。 乔生他们要等开学才来。 林思然想了想，开口道： 明月好像要等他叔叔一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秦冉这2天忙，没有跟乔生他们联系。此时听到林思然说话，也想起来江家这个暑假要入住京城。 哦，对了，恒川校长换了。 林思然激动地开口。 好像因为我们恒川今年考得太好，校长晋升了。 考得好，说明他林思然也为校长的晋升贡献了一份力量。秦冉不知道该说什么。两人就这么说了几句，林思然知道秦冉最近要练琴，就没有多打扰他，没一会儿就挂断了电话。因为要带咪咪，林家一家人没有坐飞机，而是自驾来京城的。驾驶座上，林爸爸看了一眼后视镜，笑道： 明天可得好好感谢你同桌。 咪咪把忘忧都吃了。 林母坐在副驾驶座，忧心忡忡的。 不然这一次答谢冉冉是够了。老林，我们还剩下几瓶啊？ 一瓶要拿出去，零零总总的就剩下一盆花，还有5瓶吧。 林爸爸算了一下。林思然之前成绩不能说差，放在9班也算得上不错，但也没有能够到自己考到京大这么夸张。这次考得这么好，完全是因为秦冉。林家人自然也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个什么货色，能有这么大的进步，这绝对不是几根草就能比的事儿。听到林思然就送了一瓶草做毕业礼物，林家一家人轮流数落了林思然好几天。林思然带着咪咪面壁思过，没想到咪咪借此又进去偷吃了，林家一行人为了礼物十分烦恼。次日下午5点，坐在办公室的程温如终于收到了程俊的短信。程俊给人发短信从来都是言简意赅的，这回更是，就一个饭店名外加包厢，其他没了。但程温如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放下手中的签字笔，站起来，眉眼上扬，气场显得很强。李秘书上前： 大小姐。 下班。 陈文如拿着手机雷厉风行道。 啊，对了，礼物他们寄过来没？ 李秘书昨晚跟陈文如一起回了大四合院，自然知道陈文如今天肯定是要去见秦闪。他点头， 嗯，在休息室，我去拿。 他去休息室拿了一个包装精致的袋子，跟在陈文如身后往车上走。陈文如一直是个女强人，这公司不是程家的，而是早先跟程俊一起开的。后来程俊不在，他自己一个人把公司开得红红火火，一年300多天都在加班状态。此时提前下班，公司的人都十分莫名，不由面面相觑。 嗯，李秘书，你觉得那位小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陈温如把车钥匙扔给李秘书，让他去开车，双手环胸。 三少昨晚说了。 李秘书沉吟了一下。 应该是个很乖的女生。 圈子里最近也有一些关于秦染的传言，加上程俊昨晚说的，生活环境能够直接影响到一个人，李秘书不由得担忧。若是跟陈温如相处不好，那就麻烦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